就是因为认识了一个新的女生，所以我买了一顶新的帽子。哦，她说她礼拜三愿意跟我去吃逛逛街，可是口袋里剩下两张50元。哦，妈妈，我要钱。哦，爸爸，我要钱。哦，妈妈，我要钱。爸爸，我需要你的钱。水果看电影，哦，你也知道交朋友常常需要金钱帮忙，而人还需要买套洋装给他。哦，爸爸，我要钱。哦，爸爸，我要钱。哦，妈妈，我要钱。哦，爸爸，我需要你的钱。出去玩，但至少没有发生什么意外。也承认在外面都抽烟，但我已经戒掉，希望可以再多给几张。哦，妈妈，我要钱。哦，爸爸，我要钱。哦，妈妈，我要钱。哦，爸爸。我需要你的钱，哦，妈妈，我要钱。